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您听说过日本酵素吗？您是否尝试过自己做酵素呢？日本相关公司根据计划国庆节期间访日的中国人口碑统计，人气商品排名第一的是酵素减肥食品保健品。最近一段时间，使用酵素的减肥商品极具人气。酵素到底是什么？真能帮着大家减肥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酵素酵素你是谁。 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开始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水果泉啊，水果水果酸酸甜甜。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的主角就跟水果有关系。另外今天呢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我们说在这一天呢，大家总在惦记给家里的老人送点什么好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收到来自孩子送的哈，从这个海外带的，比如说日本酵素哈，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那根据日本一家这个网站的报道，它是一个相关的数据统计公司啊，它做了一个调查，说在中国国庆节假期，那计划访问日本的中国人当中，想购买什么样的商品这一选项当中呢，最后统计出来排在第一位的想要购买的商品是酵素减肥食品和保健品。那这就涉及到了这个酵素啊，号称以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水果植物发酵制作而成的产品，被宣传的是神乎其神，比如说有排毒减肥的功效，有保健治疗的功效等等。尽管呢它的价格不低，但是啊很多人呢却非常喜欢它，而且对它趋之若鹜。这个日本酵素到底是什么？真的有宣传当中所说的那么神吗？我们说身边有一些朋友哈，自己会来制作酵素，那制作的酵素是不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那今 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酵素，酵素你是谁。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王哲，欢迎王哲。你好。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王哲。 嗯，欢迎。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营养师，同样也是药剂师陈培毅，欢迎陈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营养师陈培毅。 哎，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日本酵素的话题啊。 嗯，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日本酵素呢，它号称是用几十种甚至是上百种水果蔬菜甚至是藻类经过发酵而成的产品。如果去过日本而且或者是海外代购过的朋友，还会发现它的这个从粉末呀到片剂呀再到液体呀形式多种多样。首先来请教一下，这所谓的酵素到底是什么？王哲给我们回答一下，这酵素是什么？给我们揭秘一下好吗？ 嗯，好。酵素呢，实际是日文当中的一种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酵素呢称为酶。酶呢，实际上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有大概5000余种。我们生长发育、消化吸收，包括新陈代谢呢，都离不开酶的参与。实际上呢，酶呢，在我们超市当中所见到的洗衣粉，包括呢清洁眼镜片所使用的一些小药片当中呢，都会有酶的存在。 对，我们往往说它有什么活性成分，这个活性成分，你看比如说像这个肥皂啊或者洗衣粉的一些宣传广告当中都会提到这个词儿。那咱们说到的这个酵素它其实就是酶，对吧？ 对。 那它也有这种所谓的活性成分吗？ 是呀，酶呢实际上它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所以呢如此多种这个酶啊，实际上呢它是各司其职，都能够达到不同的这样的作用效果。那比如说在我们人体当中啊，可以把酶呢分成几大类，比如说呢氧化还原酶、转移酶、水解酶。那这些名词听起来可能比较的抽象，但是有一种酶大家一定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就是我们唾液当中的唾液淀粉酶。比如说我们在吃主食的时候，通过充分的咀嚼就可以尝到主食当中散发出来这种淡淡的甜味儿，实际上呢就是唾液淀粉酶将主食当中的淀粉类成分呢分解成为麦芽糖，从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的甜味儿。 哎，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嚼馒头的时候哈，嚼的时间长一点，慢慢就能感觉到口腔里有那种淡淡的甜味。 是， 其实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唾液淀粉酶在帮助我们消化分解。 没错。 那这么说来，这酵素好像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哈。但是它里面到底是什么酶，现在我们清楚吗，陈老师？ 酵素它现在就是说咱们说是几百种这个酵素就是里面的这种酶，但实际上的话呢并不清楚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其实我作为这种药剂师这种职业的这种习惯，我就会看它你到底是哪几种，然后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它到底是哪个是管用，你吃的是啥，它是怎么样去管用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很难去判断，很难去判断，因为它本身发酵的这个条件呀，还有这个发酵的这个各种的环境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产生的这些东西它是不太明确的。 哎，首先这个酶本身呢，它是这个所谓酵素里面的酶很多种， 对， 我们无法确定某一种里面到底含有什么酶，那具体某一种酶又有什么样的直观的作用，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一一去对应啊。 对， 那反过来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唾液淀粉酶，我们身体里是不是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种各种各样的酶，除了刚才熟悉的那个，还有哪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就比较常见又发挥着巨大作用的酶？陈老师再帮我们介绍这个几个。 人体当中5000多种酶呢，那么刚才说的有一些，比如说像消化酶、唾液淀粉酶、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肠蛋白酶这些。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常见，比如说像有些人不能喝牛奶，那么他就缺乏这个乳糖分解酶。那么有些人不能喝酒，他可能就缺乏这个乙醇脱氢酶或者乙醛脱氢酶。所以说实际上酶跟我们身体本身的这个代谢还有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吸收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你并不能说我这5000多种的这个你都能够通过酵素去补充。 或者说补充进来，我对哪一种是有效，哪一种是没有效， 嗯， 这个实际上跟这个酶的存活环境还有很大的效果。而且呢，并不是说所有的酶它进来它都是有这个促进的作用，因为酶呢它有正催化作用，也有负催化作用。 首先它有催化作用，但这作用是正负都有的。 对对对，那么它的这个负催化作用，它是降低这个反应速率的，所以它不一定都是按照你所想象的这个反应方向去走的。 嗯，就有可能吃还吃错了，适得其反了。 对对，是这样的。嗯， 我在这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这个酵素呢，其实它就是酶，是日本对酶的一种叫法。那酶呢，是各种生物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它也为我们的细胞活动提供动力，而且它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是各司其职，每一个酶就相当于一把钥匙，对应一个锁哈。所以说，你要想通过酵素来补充这个酶，你到底补充的是什么酶，可能未必那么准确那么清晰。而且呢，我看到说这个日本某款酵素啊，它号称是有222种天然植物的浓缩精华，而且说明书中啊说建议作为营养辅助食品，每天吃1到2粒啊，用水送服，说是有这种所谓的营养保健功效。刚才陈老师也说到这个酶，如果我们通过口服额外的补充，它未必能吸收，就是这个它到底能不能吃，如果不能吸收，有可能是在哪个环节可能就被打压下来了。我问问王哲，你觉得？ 实际上呢，酶的本质是蛋白质，那蛋白质呢，实际上对于酸性、碱性，包括温度都是非常敏感的。那比如说我们在煮鸡蛋的时候，鸡蛋加热到一定程度，它的里面就会凝固了，实际上就叫做蛋白质变性。那如果我们把牛奶倒在果汁当中，也会看见有一些白色的絮状沉淀，这个实际上就是蛋白质在酸性的条件之下呢变性的一种常见的这种现象。那同样呢，酶呢它的本质也是一种蛋白质，所以呢在我们胃酸当中这种 pH 值为一的这种强酸性的环境当中呢，酶一样是会失去它原有的活性的。 就是说到了我们的胃部，我们这胃里头本身它是个酸性的环境，然后它就会把一大群酶让它覆没掉了。 对， 失活，失活， 实际上是 失活，失去活性。 对，实际上呢是通过一定的分解作用，把酶呢水解成为这种氨基酸的片段。那酶一旦失去了它原有的这种结构特点，那它的功效也就失去了。 就是起不到它的作用了。 其实你比如说像这个唾液淀粉酶到了胃里边，它这个酶就已经被那个胃里面的蛋白酶去分解掉了，因为酶它本身大部分是蛋白质嘛。那么我们说现在的这些酶一旦到了胃里面，它被这个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肠蛋白酶、糜蛋白酶一路拼杀下来，最后还能剩多少，这个真的是不知道。 就是酶和酶本身也会互相去 PK 是吧？ 对，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嘛， 也要消化吸收。 对，它被这个蛋白酶去分解的时候，你想刚才我数了好几种，一路拼杀下来，它最后还剩多少活性， 起不到多大作用了。 对对对对， 所以有的人说，哎，我可能身体里，比如说我乳糖不耐，我想说补充一下那个分解乳糖的那个酶啊，有没有这种可针对性的去补充某一种酶的这种说法，在我们营养界里头 啊，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它还是根据你这个酶它所产生的这个场所，比如说你在口腔里面所产生的和你在肠道里面所产生的，那么我们在药剂方面我们可能采取不同的剂型。那么我可能到肠道才去分解出来的这个酶，可能我到肠道才能够分解出来。那么我如果在口腔里面就已经分解出来了，或者在胃里面就已经被破坏掉了，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我喝点酸奶能够改善肠道，其实有点悬，反正是。 说到剂型哈，刚才也说到，比如说他把这个酵素，日本把这酵素做成有粉末的、有片剂的，再到液体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所谓剂型的这种分类？ 因为说白了，酵素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东西，它把它做成各种剂型，无非是让它的产品的这个我们说的产品线比较长，然后让它觉得品种很多。而且有的人说我通过注射是不是能够让这个酵素能够吸收得更好，我不通过这个各种酶的这种拼杀。实际上更危险，为什么呢？因为酶它本身是一个大分子的一个蛋白， 那么大分子的蛋白进入到我们直接进入到血液里面的话，或者直接进入我们身体里面的话，导致过敏反应。 嗯，有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 对，而且这种过敏反应但是急性的话，会可能很可能会要命的。 哎，所以啊，这个剂型在没这个在酵素这种产品当中啊，它只是为了更多的吸引人。 对， 但是在我们的药品当中，有的人会问了，为什么我们的药品有那么多种剂型？你说同样一个药品，为什么它一会儿做成胶囊，一会儿做成片，然后一会儿又做成这种这个可以吸的液体啊？这又是为什么？ 那是根据这个药物的吸收途径不同而做成不同的这个剂型。 嗯， 那么也根据比如说成人服用和儿童服用，它也是不同的剂型。那么还有呢，包括比如说像一些缓释片和控释片，它是按照它的血氧浓度来进行的。比如说我的血压，我要让它或者说我的血糖达到一定的峰值，让它成为平台期越长越好，而不是让它的那个高峰期特别高，低谷期特别低， 嗯， 更加平稳会比较好一些。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些比如说像缓释片呀、控释片呀，它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这个血药浓度的这个效果。 嗯，是为了让你对某一种疾病它的这个就释放它药效的这么一个时间点，然后给它做一个把控， 对对对， 啊， 对， 所以才会分那么多种。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要这个精细一点哈，要遵医嘱，别咱觉得这个本来你看，因为有人吃那胶囊，他把那胶囊掰开，然后直接吃里面那沫沫，有这种，或者给小朋友吃，觉得胶囊不好吞咽，然后直接把它打开吃里面那沫沫，其实这是错误的做法。 这一下子血氧那个血药峰值就上去了，因为不光是西药有这种就是胶囊呀，还有片剂呀，还有这些中药同样也有丸散高丹的这种剂型。 嗯， 实际上在中药里面叫做汤者荡也，也就是说汤的剂型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快速的。 嗯， 叫丸者缓也，也就是做成丸剂的时候它的作用的这个速度是相对来讲比较缓和的。 嗯， 同样存在这样的说法。 哎，我们刚才从这个酵素的这个剂型上面哈，各种这个粉末呀，还有液体啊等等，我们又说到我们的药品上，西药中药其实都有哈，也给大家说就是多普及一点知识哈。那刚才呢，我们是和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咱们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王哲以及我们的营养师也是药剂师陈佩益老师呢，分享了一下关于酵素的话题。那还涉及到两个问题，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啊，接着和两位老师再来探讨。比如说刚才我们认识了酵素，但是为什么它就逐渐被这么多人喜欢，而且宣称说它有减肥排毒的功效，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作用？另外在家自制酵素又是否可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那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智慧的光芒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 您听说过日本酵素吗？您是否尝试过自己做酵素呢？日本相关公司根据计划国庆节期间访日的中国人口碑统计，人气商品排名第一的是酵素减肥食品保健品。最近一段时间使用酵素的减肥商品极具人气。酵素到底是什么？真能帮着大家减肥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酵素酵素你是谁。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酵素，酵素你是谁。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王哲以及营养师药剂师陈培益。那刚才呢，两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哈，就是这个酵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酵素啊听起来非常高大上，但其实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到的酶，而且我们身体当中呢有这个上千种各种各样的酶啊。那这每一个酶呢都对我们的身体 起这化学反应的这种催化作用。当然有的是加速，有的是减缓，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口腔这个唾液淀粉酶，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口腔这个环节当中消化和吸收一部分营养。那把它这个我们吃的食物哈水解为这种麦芽糖，有这么样一个作用。那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再来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去日本的时候啊，去这药妆店买好多好多的这种日本的所谓酵素，或者有的人呢干脆就是通过网上代购啊，海淘淘这个东西回来送给亲朋好友。有人说他这个广告语当中宣传的特别好，有减肥排毒的功效啊，甚至可以治疗疾病啊，保健身体啊等等。我们刚才揭开它的面纱了，但是是否有这样的功效？如果有，又是在什么环节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要再来请教一下哈，王哲，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它有减肥排毒的作用？ 实际上呢，它的减肥排毒的效果呢，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的话，可能会发现有一个成分，通常在一些产品当中都会有，叫做低聚糖，比如说低聚果糖、低聚麦芽糖，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实际上换一种名字来讲，它就叫做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也叫做益生元。那这种成分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的有益菌来增殖，在有益菌代谢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短链的脂肪酸，通过刺激这个肠道的蠕动呢，达到促进排便这样的效果。 哎，你刚才说的益生元，我在播资讯的时候不是也提到了，儿童的这个食品当中，他们会声称说有益生元，证明它是一个好东西。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的东西。 所以那它的这个酵素当中会有这种低聚糖吗？ 大多数酵素都会添加这样的低聚糖，因为呢，这样的低聚糖一个是来改善口感，另一方面呢，可以加强它这个排毒这方面的这样的效果。 哎，但你用的是添加，也就是说是这酵素产品当中额外加进去的，而不是它本身的，是吧？ 如果你要是看配料表的话，它只要是写了低聚糖，那就是后加进去的。 所以这个低聚糖本身它是有一定的润肠通便的效果。 对， 那这个酵素呢，如果刨去说不加这低聚糖，这酵素是我们说各种各样的酶掺和在一起，它会有这种保健身体或者减肥排毒的功效吗？ 保健身体减肥排毒，说实在的，就是说要说减肥的话，它实际上它，我觉得它这个作用是反的，因为它促进了这个脂肪的这个分解，对吧？那实际上就帮助了我们脂肪的吸收和消化。帮助了脂肪的吸收和消化。那么比如说我们说脂肪酶分解，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能够阻止这个脂肪分解，才是我们减肥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比方说那个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称为排油的一个药物，就是脂肪酶抑制剂，也就是说它不让这个脂肪去分解掉，就让你的脂肪酶不起作用。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排油药物呢，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能够抑制你这一餐饭它里面的这个油，它就是说30%能够排出去。 就是不被脂肪酶分解。 对、 然后直接排掉了。 对，那像它这样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你这一餐饭只能够排掉30%，而且呢对于你自身的脂肪也是分解不掉的，也是排不掉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要说酵素它有这个分解脂肪然后再去减轻体重的这个效果，排出脂肪的效果，我觉得比较悬。 所以啊，就针对酵素本身而言的话，它想通过它来这个减肥呀、排毒啊，可能效果并不大。如果有效果，有可能是它加了一些低聚糖在里面产生的这个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我们说，往往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物本身就有润肠通便的效果，比如说蜂蜜，比如说香蕉，对吧？那这些食物是不是就纯天然的帮助我们很好的这个所谓的润肠这个通便排毒的这食物？ 对，实际上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像蘑菇啊、木耳、海带，像这些菌类的食物当中呢，就含有天然的这种低聚糖的成分， 本身它有。 哎，对，本身就有。而且呢，像我们蔬菜里面的，像洋葱，还有水果当中的像香蕉以及大豆当中呢，都是含有这种丰富的低聚糖。所以我们与其花昂贵的价钱去买这种酵素类的产品，不如呢就是吃一些天然的这样的食物。 所以这个酵素哈，本身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去的时候可能是一种 随大溜啊，比如说看到别人在买，我们也想跟着买，但是买回来究竟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我们未必清楚、啊。 它有一定的广告效应，就是这样。 对， 而且它宣传的比较神乎其神。 对，而且现在往往会抓住大家就是想要减肥、爱美的这种心理啊，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哈，像在日本哈，对酵素这类保健品管理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格。那在日本，将介于一般食品和药品之间的具有一定保健功效的食品呢，它统称为保健机能食品。那根据他们的规定呢，又将这个保健机能食品划分为两大类，就是营养机能食品和特定保健食品。那这个特定保健食品呢，就是供特殊人群服用的，含有保健机能成分，能够调节身体的这种机能，改善健康啊等等。那像这个酵素呢，是属于营养机能食品。所以呢，这就是各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保健啊、健康这类的食品规定是不一样，这也涉及到我们就在提醒很多想要海外就是代购啊、海淘啊这样的一些朋友，不管你是淘酵素也好，还是淘一些什么美容用品也好，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当地这个国家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规定啊，还有包括他们的这种要求啊等等，有的时候未必说海淘的就一定好哈。其实在这也给大家提个醒。那最后我也想再来说说，其实有的人他不去买这个日本酵素，他在家自己做。我就同事哈，还是一位男同事，特别贤惠，就自己在家做这个酵素啊，然后还端了一罐给我尝一尝。我尝了以后，就是它那个颜色是就是有点像米酒的颜色啊，乳白色。那喝起来呢，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口感也不错，但是就是感觉喝几口以后会觉得有点腻，因为非常甜啊。首先我想问问两位，你们有没有自己在家做酵素的这个情况，或者说身边有没有人做酵素？ 没有，我最多在家泡点泡菜。 泡菜跟酵素一样吗？做酵素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它不都是发酵的吗？对吧？ 啊， 只是不加糖而已。 哎，陈老师没有。王哲呢，你身边有朋友做这个吗？ 我身边还真有朋友，而且是一个营养师的朋友。但是他拿这个东西来做成的这样酵素，他不是来吃，而是把这个比如说一些果皮呀、放在这个罐子里面密封起来，然后过一段时间打开之后呢，虽然很香，但是他用这个东西呢作为一种环保清洁用品， 嗯， 比如说擦擦的厨房的台面，然后擦擦这个水池，都对于水垢啊、对于油污都有很好的分解效果 啊，就还是它那个酶起作用，对吧？因为我们说很多洗衣粉里面它不是也有一些有活性成分的这种， 也有可能是里面的有机酸在起着这些作用 啊，而且那个擦起来的话还有水果的淡淡的香味， 是的， 但是是用来做环保清洁的，而不是用来自己喝的哈啊。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过程，就具体这个水果酵素它这么风靡，它制作起来是不是也挺简单易行的？陈老师，您有没有了解过它整个制作流程？ 我倒是知道它怎么做，它实际上就是把这种各种的水果洗干净切块，然后呢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加水加糖。 各种水果，我们身边水果那么多，它是哪一种都可以吗？ 差不多是这样子，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呢按照一定的比例加水加糖以后呢，把它放到这个洗干净的容器里边，大概封口大概1到2周，然后呢就是放在这个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得到他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酵素了。 但有人说喝这个水果酵素会觉得它有酒味儿，这是里面发酵过程当中产生了什么东西啊？ 这个实际上呢，这个酵素的味道非常的丰富哈。我们一开始可能会喝甜甜的感觉，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加进去的糖，或者是水果当中溶出来的一部分糖，因为它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大概能有多少？ 至少要有10%。 含糖量。 所以说它的含糖量包括它的热量都是挺高的。 那这跟平时我们说到的一些大家会觉得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比如说可乐啊、雪碧啊这样碳酸饮料相比，是个什么程度？ 可口可乐它每100毫升的含糖量是10.3，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甜饮料对我们身体可能会引起肥胖一些问题，那同样的酵素喝多的话，同样也会引起相同的问题。 首先它这刚开始的味道是甜味，是这糖在起作用， 对对， 含糖量不低。 是， 然后 呢，我们口尝还会有一点酸味，这个酸味呢，实际上是乳酸菌把糖类转化成为乳酸所形成的味道，所以喝起来酸酸甜甜的，非常的爽口。那有的时候呢，还会喝出稍许的酒味，或者是喝了略微有点上头，这个实际上呢是这个酵母菌发酵产生的酒精。 这个样的一个过程，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菌出现了。 除了刚才我所提到的像酵母菌和乳酸菌，它呢这个水果表面还含有其他的杂菌，有些菌可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比如说像霉菌，那霉菌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杂菌有可能就会产生，像丁醇、像甲醇，也就是工业酒精的主要的原料，那这样的杂菌所产生的这种代谢产物呢，实际上对于我们人体反而是有毒害的。 那这个我们通过尝口感尝不出来吗？ 啊，是尝不出来的。 啊，那这么听起来，如果自己在家做这个发酵这个酵素、水果酵素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是吧？ 是，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因为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霉菌啊，还有可能就是说包括一些农药残留。 嗯。 那么还有就是说，亚硝酸盐。那么我们说亚硝酸盐在这个发酵大概在一周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个峰值， 嗯， 那么可能在21天以后才能降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水平上面来， 嗯， 那一般来说现在酵素是1到2周就开始开盖喝了，所以可能正好是这个峰值比较高的时候 啊，所以这一块也得警惕了哈。 对， 所以这么一讲来，我们觉得整个制作流程其实就跟我们比如腌菜泡菜那个过程是差不多，只是说没有加糖在里面，对吧？没有加水在里面。 对， 整个它的发酵过程是差不多的，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要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嗯，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卫生条件啊，或者密封的不好啊，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 对， 所以在这儿还是需要大家再谨慎一点哈，做这个事情。当然，刚才说到那个方法，比如说大家觉得这个水果皮啊什么的扔了浪费，把它拿来做成酵素，然后擦擦家里的这些家具环保，这还是可行的， 可以不内服但是可以外用。 对，是可以不内服但是可以外用啊，这大家可以学起来。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跟两位老师一起聊了聊关于酵素的话题，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它就是一种自然发酵制品，从原理还是实际成分上来说都没有办法达到它宣称的那种什么神奇的功效，甚至有人说它可能治病啊、抗癌啊都没有这样的功效。那也提醒大家在自己家里制作的时候如果要是这个生产条件不太好的话，有可能会增加这种健康的风险哈。所以如果想真想从水果当中得到有益成分，咱还是直接吃，这种方式其实最行之有效。最后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嗯，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